第九集，一败涂地。阿法里奥觉得太不正常了，虽然眼见自己的魔法发挥了最大的效力，那些植物似乎过分迫切地迎合着他的欲望，对恶魔格外憎恨。在他无声的诱导下，植物的叶片越长越长，倒不像是根须，而是伸展着触角的海怪，杀死了许多敌人。但他始终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一切太过于顺利了。突然，他敏锐的感官捕捉到了一种保护性的魔法。马法里奥没有睁开眼睛，跟随直觉找到了魔法的源头。原来并非是在地上，而是在高空中，深藏在云层中间。利用塞纳留斯赋予他的力量，德鲁伊深入云中，想要看清里面暗藏着什么秘密。马法里奥在脑海中看见了高高飞翔的成群恶魔，绝大多数都是末日守卫，看这阵势，必定是从其他战场上调集而来。那些面目可憎的怪物挥舞着凶残的武器，光是看看就能让人毛骨悚然，更别说跟他们交战了。更加令人不安的是，飞在他们中间的艾瑞达术士，成群结队，浩浩荡荡。术士们没有翅膀，被法术拖在空中。看着这些恶魔，马法里奥意识到，一定是有人在维持着这幻象，让同伴趁乱在暗夜精灵的队伍中寻找薄弱之处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在末日守卫和艾瑞达术士身后，真正让马法里奥震惊的一幕才是最可怕的。那里仿佛有上千辆投石车，高高抛出烈焰巨岩，精准地穿透云层。德鲁伊尽量小心地往前走，以免被术士感应到，总算看清了那些流火飞弹的真面目，是地狱火。马法里奥啪地睁开眼睛，拼命地朝身边人大喊， 注意天空，他们要从天上攻击了。 他嘶吼着注意天空，攻击即将被发起，示意哨兵拉响警报。 马法里奥大师，您在说什么？ 快拉响警报，恶魔要从云层里冲击了。 旁边那个士兵错愕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到底怎么了。天空中依然弥漫着幻象，任何抬头看天的人都会以为德鲁伊疯了。终于，马法里奥在战场上发现了脸色苍白的克拉苏斯，他正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大喊着。在他们目光交汇的一瞬间，两人都看懂了对方眼中的急迫。克拉苏斯伸出手，却没有指向拉文凯斯，而是指着伊利丹。马法里奥点点头，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，他是要自己赶紧去找伊利丹求援，只有伊利丹才能迅速应对上空的威胁。马法里奥站在黑豹背上高喊伊利丹，希望他的双胞胎弟弟能够看见自己，可此时伊利丹只顾施法，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地。马法里奥聚精会神，请求疾风的帮助，随后加倍努力，用手指加以指引，摸了自己的脸颊两下。他的弟弟突然也抬手摸脸，原来是疾风模仿了马法里奥的动作。伊利丹转过头看见了哥哥。马法里奥用手指天，向他投去一个警告的眼神。伊利丹刚想把头转回去，发现马法里奥满脸气愤，怒目圆睁，这才抬起头来。就在这一刻，第一个恶魔从幻象中乍现。艾瑞达术士在现身的一刹那，便立即释放法术，席卷了暗夜精灵的阵线。沉重的雨滴砸在士兵们身上，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，直到他们意识到盔甲和血肉已经被烧穿。被击中的精灵凄惨地叫着，被带着腐蚀性的倾盆大雨淋得无处可躲，有些人的脸已经被烧得变了形，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。马法里奥再次与疾风交谈，祈求风力能够将这场酸雨吹远，同时他感觉到了伊利丹和预知守卫也开始释放法术。一个术士尖叫着爆炸了，旁边的一位末日守卫也倒了下去。可是当暗夜精灵的法师们对其他敌人动手时，攻击却遭到了一道无形的阻挡。马法里奥召唤的强风吹远了酸雨，可伤害已经无法挽回，守军队伍彻底乱了套。随后 地狱火从天而降。地狱火的第一波攻势在空中被克拉苏斯他们瓦解，其中两个发生爆炸，另外几个突然朝各个方向胡乱弹射，没能击中暗夜精灵。一道蓝色闪电先后迅速击穿了三只恶魔。虽然法师们和德鲁伊都在奋力施法，但从空中砸落的地狱火实在太多，一个地狱火掉在溃不成军的战线中央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。就算十几辆偷石车的威力，也不及一只地狱火破坏力的十分之一。暗夜精灵犹如风中残叶，随风散落，不少人被随后的冲击波击倒。混乱之中，地狱火不断落下，暗夜精灵的先锋部队变得全无阵型。更糟糕的是，那群地狱火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个丝丝冒烟的大坑，接着从坑中钻出，朝精灵们冲去。马法里奥召唤出的那些粗壮根须在这群地狱火面前毫无作用，三两下就被敌人撕碎了。这些身上燃烧着熊熊烈焰的巨兽恣意冲撞着暗夜精灵，所经之处狼藉一片。这时，一名倒地士兵手中的长矛突然飞到空中，亮起蓝色的火光，径直飞向面前的地狱火，把那大家伙也吓得愣住了。飞行途中，矛身越变越长，矛头也越变越尖，锐利的犹如钢针，精准无误地击中目标。这一切快得令人眼花缭乱，起初甚至连地狱火也没意识到自己要死了。这头巨兽张着大嘴，喘着粗气，疯狂地扭动着身体，在魔法的驱动下继续向上飞窜的长矛阻挡住了恶魔继续向前的攻势。巨大的地狱火朝反方向衰落，仿佛是个软弱无力的婴儿。长矛继续加速，在另一个地狱火刚刚从坑中爬出的瞬间将它顶穿。那怪物瞪着眼睛，甚至没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神奇的长矛速度丝毫不减，这时已经无声无息地穿透了第三只恶魔，然后才停止向前飞行，跟那三具地狱火的尸体一起倒在死人堆里。马法里奥看着罗宁眉头紧锁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就在他们众人拼命限制住了地狱火的攻击，战局即将逆转时，北方忽然有号角声响起， 燃烧军团，他们从另一边杀过来了。 可怕的真相终于显现，一支燃烧军团大军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，从北方杀向他们。那些恶魔如同从天而降的敌人，被法术隐匿了行踪，这时才如同蚂蚁大军一般蜂拥而出。暗夜精灵们奋起抵抗，可他们那早已支离破碎的战线哪里还经得起新的冲击。恶魔们精心设下了这个陷阱，利用了暗夜精灵的傲慢。拉文凯斯领主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，想借助这场胜利激发士气，却没想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，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拉文凯斯大人，撤退吧，先保存实力再说。 一开始，拉文凯斯领主似乎不愿采纳罗宁的建议，没有发出撤军的信号，任凭恶魔步步紧逼，地狱火不断砸在暗夜精灵头上。艾瑞达术士相互掩护着，释放出一道道邪恶的魔法。马法里奥和他的同伴们无力反击，只能拼了命地反弹那群术士的法术，就连月之守卫也只能顾得上用防御法术保护这支散乱的战队。撤退的号角终于响起，可燃烧军团依然穷追不舍，精灵们每后退一步都要洒下更多鲜血。 这样不行，损失太大了，我们必须跟敌人拉开距离。马法里奥， 怎么拉开？ 我们必须停止对付那群艾瑞达术士，全力抵挡恶魔主力军。 那群术士可不会罢手，他们会继续进攻，杀死无数士兵。 我们要是按照这样的速度撤退，伤亡只会更多，必须让你弟弟效仿我们的做法。 他不会听的，这不可能。我光是说服伊利丹抬头看天，就让我费了不少力气。 我来吧，也许他会听得进我的劝说。 那就请你尽力而为吧，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。伊利丹几乎把你当成了导师和偶像。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 尽全力拉开和敌人的距离，要不我们会全军覆没。